我国把全部力量集中于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沙里院煤矿等黄海北道各家煤矿每天超额 20% 以上完成煤炭生产计划，来保障各工厂企业增产设备、材料和人民消费品，送往北部救灾战区等，扩大生产成绩。晋城瓷瓶厂在几天期间生产数千个瓷瓶，提供给咸镜北道输配电部和青津铁路局，贡献于实现供电正常化。平壤326电线厂已经全部生产要送往救灾地区的电线类等，取得了成就。顺川水泥联合企业仅在一个星期多的期间里，生产救灾会战所需的5000多吨水泥，并扎实地安排工作，把所生产的水泥立即送往北部救灾战区。另外，大安重型机械联合企业和安州绝缘物厂等各地工厂企业的工人群众大力展开增产突击战，努力争取北部战役转祸为福的奇迹般的胜利。